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人是自带社交属性的动物，从远古时期的集合狩猎到现代社会的集体协作，我们在集体中找到自我认同。后来我们学会爱别人，同时享受被人爱，情绪表达更为私有，情感交织成为日常。但城市这么大，你却总是觉得孤独。除了觥筹交错，我们还要真诚去爱。每晚19:30到20:00，博湖点秋香，我们不见不散。 各位晚上好，我是张彤，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每天晚上的19:30为您准时直播的博虎点秋香。我们是一档大型的全媒体可视化的互动教育平台，希望在这个平台上发掘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年轻的你自己。 哎 ，Hello， 大家好，我是樊雪。我们呢是一档可以听又可以看的广播节目。如果您想一睹我们嘉宾和主持人的风采的话，也欢迎大家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982魔力工厂，就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了。当然，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花椒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看话筒背后的我们长什么样子啦。 当然，在北京地区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 和 AM97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的这位好朋友啊，是一个怎么说，经历特别的充实，而且我觉得 非常厉害， 在某些方面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和去取经的一个朋友。那还是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吧，启航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大家晚上好啊。那个，大家好，我叫胡启航，本科毕业于北京邮电大学电信工程及管理专业，然后研究生呢是毕业于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学的是信息学，用户体验设计方向，现在是精英背景提升的联合创始人兼 CTO， 很高兴今天在这里跟大家相会吧，然后也非常感谢主持人对我的这个褒奖，有些过奖， 没，还没开始夸你呢，一会儿慢慢夸，对，先说起来一个简单自我介绍，我觉得已经有很多的信息点，我觉得现在在我们的花椒平台上看到石头上的记忆这位朋友说去哪儿留学了，我觉得还是咱们先从留学这个经历先开始着手， 好，没问题， 好不好啊？然后那个精英的这个创始人这块，我觉得今天是要好好的聊一下，因为确实有很多值得很多的，就是年轻人想要刚刚进职场或者说想创业的一些朋友可以获得的一些经验哈。 主要是年轻有为的创业者， 对，昨天是一个很优秀的同学，今天呢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朋友哈。好，先来回答我们这个朋友这个问题吧，去哪儿留学了？ 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德克萨斯州的首府奥斯汀。 哦，学的是什么专业呢？ 信息学 ，Information Studies， 信息学。 哎，你这个专业和你大学所学的那个专业有关联吗？ 其实怎么说，关联不大，因为我本科是一个工学的一个学位，然后研究生的话是一个理学学位。 哎。 其实也算是一个跨专业。 哎，那既然说专业之间没有什么太大的关联，那你当时选择这个专业的时候是怎么选择的？当时出于什么样的一个想法？ 其实最开始的一个想法就是在于，因为我刚上本科的时候就知道我学的这个专业我自己不是那么感兴趣，但是作为一个学生的本分他得学好，对吧？然后呢选择出国也是相当于给我自己一个第二次一个机会，让我重新选择一下专业。然后我就利用我大学四年的时间，我的绝大部分的时间是来找到我的这个兴趣点在哪儿，然后我想去找到我到底想学什么。 那当初怎么会选择了这样一个地方呢？ 你是指选择学校还是选择这个专业？ 这个学校？ 首先这个学校，我当时想要去美国嘛，就要体验一下多元文化。 嗯， 最开始就想的是，不说是一个正确的吧，但是一个相对一个完整的世界观的话，我首先得去这个世界看一看。 嗯， 那么美国是一个文化非常交融的一个国家，那么它就成为我的首选。然后同时呢，我就想避免遇到太多的中国人，就想去一个中国人稍微少一点的地方，所以我就没有选择加州，也没有选择东北部，然后去了德州大农村。然后我们这个学校呢，其实对，确实很农村，都是牛羊遍地走， 很自然，大自然的感觉。 对，然后对，然后这个学校非常优秀，非常好，而且大家基本上不太了解。这个学校它在世界上来说，它的那个学术水平是非常之高的，能排到世界前30。但是在国内来讲，它的知名度它其实并不是很高。啊，这只是一方面原因吧。然后另一方面原因，因为我是圣安东尼奥 NBA 圣安东尼奥马刺的一个忠实球迷，我是11年的马刺球迷。然后圣安东尼奥距离奥斯汀只有一个半小时的车程，所以我就义无反顾的就选择了这个学校。 哎，你看他这个理由非常非常的充分，而且非常有逻辑点。 对， 每一个都是觉得我必须这么选。 第三， 对对对，就是一切。总之来说，就是可能啊，当时选择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当时是不是就已经想得这么充分了，还是后来觉得哎，确实跟我命中注定确实挺搭。 其实这样，大家要申请都应该知道，肯定不只申请一所学校，对吧？ 对， 都会申请很多所学校。 嗯， 那么最后来了很多 offer 之后，那我们进行一个选择的时候，那你就需要考虑到各个点， 哎， 比如说这个地理位置啊、风俗啊、这学校排名啊、专业排名之类的。当然很多东西是我在选学校之前就考虑到的。但当时他来了 offer 之后，就会是一种，对吧，就是你看我顺眼我也看你顺眼的感觉，所以非常的开心。 咱们俩有缘分。 对对对， 我觉得我们男嘉宾啊是一个特别特别理性，特别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该做什么的一个人。 对， 就我今天给他调话筒的时候，他说我是距离他15厘米就可以吗？然后我是要说个30秒左右吗？就非常的数据化，非常的具体化，就做什么事情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有条理的。 哎，你是一个是就是本身就是一个对数字或者说对标准有严苛要求的人，还是说有强迫症？ 怎么说，从小来讲就是我在数学方面的培养算比较多吧，就是数学也算一直比较好。但是包括工作在内，包括我学的这个专业叫用户体验设计方向，也很多是跟设计相关的，所以就逼迫自己要一个像素一个像素点的去抠， 哎， 然后就可能就培养了一种习惯吧。 哎， 所以用户体验 设计 是做 APP 之类的事情吗？ 对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宽泛的一个概念，它是一个非常交叉的一个学科。你可以把它单纯的理解为软件方向，就是比如做一些网页，做一些 mobile app，就会做一些这种东西，包括从前期的用户调研到这种交互设计到一个测试，这些东西都是要涵盖在里面的。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宽泛的一个专业。 这些都非常专业了哈。就是我觉得刚才还有一个问题想问的，就是说你看你的现在这个专业，你说一个像素一个像素的去抠，一个像素一个像素去注意，那你这些专业包括这个留学的经历，对你来说今后的生活包括你的生活的观念有没有什么影响？ 这从两方面说吧，就是从工作和非工作。那工作来讲，当然留学的经历会给我培养很多专业技能，然后让我接触到很多就工作方面的伙伴也好，或者是说一些能够帮助的贵人也好。然后非工作方面来讲呢，就一方面你的英语能力肯定要提升，对吧？ 对， 你的这个日常绘画水平，然后包括对当地的一种习俗的一个了解，这都是有所提升的。所以综合来讲，我觉得留学还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充实了你，提升了你。 对对对， 我觉得刚才聊完这个留学经历，也是看到在我们的花椒平台上一位朋友说美国的常春藤的一些校系修多少学分，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回答呢？你给我们解答一下。 这个问题其实比较的宽泛，首先你要知道它是一个本科、硕士还是研究生学位，而且不同的专业它要求学分也是不一样的。 对，我估计这个应该是研究生。 不同的项目其实不一样的，因为一般美国研究生来讲的话，一般是在一年的项目，一年半的项目都会有。比如像我们专业的话，是要求40学分毕业，就是 40 credits 就可以毕业了。 40学分， 对对对。然后其实跟常青藤不常青藤关系不是特别大，基本上他们都有自己一个毕业的一个要求。这个学校的官网上都会有非常详细的介绍。 哎，那你觉得相对于中国的这些高校，那美国的这个高校就是毕业的话，是相对来说较难还是较简单呢？ 我觉得更靠自己吧，因为其实我们专业跟很多专业也不太一样，因为大部分的专业他们都是有叫做 final， 就是我们所谓的期末考试。我们专业所有的课程都没有任何的期末考试，我们的培养计划里全都是就是项目的，都是走项目。然后比如第一周完成一个项目的哪一个部分，到一个什么时间节点，老师进行一个验收，或者你去做一些 presentation 演讲这些东西。然后到最后的时候，你就交一个大的报告，让大家去做一个 demo， 然后就是这么着给你评个分什么之类的。 所以对我来讲，其实毕业难度不是特别大，就没有面临到这种毕业的一个问题。 嗯，考核的点、考核的方向、考核的方式都不太一样，可能你更倾向于这种考核方法，就实践类可能更强一些。嗯，我觉得就刚刚聊了这些留学经历之后，我觉得接下来就是不是要聊一些就是跟你高美国所学的这个专业有关息息相关的，就是你的创业项目。我们刚才也是稍微预告了一下，说这个精英的联合创始人， 对 啊，一提到创始人，我就觉得就很厉害， 对， 是不是？嗯，当时是想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创意，才能想到说要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创业呢？当时是怎么想的呢？ 因为一般很多毕业生他们都有考虑是留在就是留在他所在的大学继续进修、或者是在那个地方进行学习工作、还或者说回国创业之类的，当时是怎么想的？ 其实我觉得就是我这个人做事情吧，很多时候就是很不抱有目的性的， 嗯， 就是不是刻意而为之， 嗯， 就有的时候你的天时地利人和它正好契合你，使你完成某一项任务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时候是最适合的。 嗯， 其实当时最开始想要创业的时候也没有那么明确的一个目标，说我一定要做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一个东西，或者做成一个什么样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想赚钱，不知道什么东西赚钱，对吧？从最开始我从就这个行业嘛，其实我看年龄虽然不大，但是我从大一开始就开始在留学行业摸爬滚打，就是当过销售，然后也去做过校园代理，然后当过校园大使，然后也做过英语培训，什么都做过，基本上全产业链都做过，包括带文书，然后带申请什么，其实我对这些都非常了解。 嗯， 到这块儿其实是因为我在我本科阶段的时候，想要去为了让我出国更加便利，去来找一些能够弥补我，学术上就是成绩之外的东西，因为其实我的成绩并不太好，说实话并不太好，跟很多优秀的申请者相比，我的成绩不算高，GPA、托福、GRE 都不是很出众。那么我想在此之外，我能不能需要去做一些项目也好，或者一些其他的经历也好，来提高我的一个综合实力？那么我当时就想到找到我的学长们，然后问问他们有什么路子， 嗯， 对吧？然后就借此认识了我们公司现在的这个创始人。当时根本就没有任何说要做公司也好，然后做产品也好这么一个想法，只是单纯的就是一起去做一个大项目。 嗯， 然后他当时是我们学校在读博士，然后我是本科生，然后我跟着他去做项目写论文，然后差不多花了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吧，然后我们就完成了一篇论文。论文最后后来被 SCIE 检索到了，什么水平呢？就相当于国内的博士生毕业需要有两篇 SCIE 作，两篇 SCIE 作。其实相对来讲，本科生达到这个水平就应该是不错的了。 当然。 对对，然后后来就此，然后我就顺利的就出国了，申请到了好学校。 嗯， 就这么发现说，哎，是不是通过这些我们所谓这种项目啊、论文辅导，它也能够提高这个学生这个申请的概率，或者是能提高这个学生的这个水平。 嗯， 然后就此我们开始进行一个产品研发也好，其实我们所谓的产品研发就是踩坑， 嗯， 不停的去试错，真的是试错，经历过各种各样的一个问题。 嗯， 然后之后我们来慢慢的形成一套成熟的一套产品体系。 嗯， 然后后来慢慢再形成了公司。 这个过程， 他是以身试法，你发现没？ 我是第一。要准确来说，我是这个公司的第一个学生。 对， 但是其实也不算，因为当时也没有完整的产品线，所以也不能算是第一个用户。 就是算一个灵感吧，我觉得，或者说以自身的经历之后有感触，然后有这样一个想法，觉得哎，这块市场可以去拓展去做一下。 因为自己对这块了解，然后正好有这样的资源，然后这样的契机，然后正好赶上大家这个留学越来越多，所以慢慢的可能就是一个机会吧。 是。 那这应该不算是我们男嘉宾第一次创业了吧？刚才也说到他在大一，然后就当这个形象大使之类的。 校园大使啊，其实我不把那个当做创业，其实我个人来讲还是对创业这个词还是很敏感的。 嗯。 我不会太把自己标榜成是一个创业者或者怎么样，因为我觉得我们跟绝大部分的创业者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我不是说谁好谁坏啊，而是说这个状态是不一样的。嗯，然后大一那会儿，其实当校园大使，也其实当时是在，这是中国某著名英语培训机构当校园大使，也单纯是因为他们能够提供一个就是相对比较丰厚的一个就是叫返佣吧。对，而且有品牌的背书，所以来讲我在上课之余就可以做一些事情。 嗯，哎呀，我觉得就是听他说话，我就觉得我可能需要消化，大脑需要分析的东西有很多。 那我可以再说慢一点。 信息量很大， 而且全都是就是这个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干货哈，很多很多的就是真实他经历过的一些真正的经验。我其实就是在说到这个 创业哈，包括就是刚才咱们在聊天的时候，我觉得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一些小点，我们可以稍微的放松一点。就是说，我们刚才在聊说你的第一桶金是在什么时候就是收获的？ 对， 就是他的回答我们很震惊。 哦，对，其实也不算第一桶金吧，就是最开始接触到所谓的生意或者是赚钱这个事儿是在小学二年级。 小学二年级，我们都在干嘛？ 小学二年级。 对，因为我的童年就非常简单，就是玩，我特别贪玩。 嗯， 学习也是为了玩，学习是为了有更多的时间玩。快速的完成作业就是为了能有更多的时间 玩， 对，不睡觉也是为了有更多时间玩。 你这太拼了。 对对对，我妈老说我就是应该早点睡觉或者干嘛，不要为了玩牺牲休息或者什么什么样的事情。 嗯， 但是我就是一个非常贪玩的一个人 啊。 然后小学那个时候呢，大家都玩就 GBA 嘛 ，GBC，Game Boy Color 掌机， 嗯， 然后玩那个宠物小精灵。当时大家风靡， 我也玩那个， 对对，应该是风靡这个年龄段。我们都是应该是90后，都应该。 那你怎么就是他像他，我就知道他就肯定是沉溺其中，肯定就是一直玩。那你怎么能通过这个能就是收获这个资金呢？ 哦，就是也很简单，当时有那些小玩具、小玩偶，就塑料做的那种小玩具 啊。 比如说我们学校一共有六层，我就在一层买一个。 啊， 光同学买一个， 嗯， 可能就比较少见的吧。大家俩人谈好价钱，比如15块钱买一个， 嗯， 然后跑到六层跟别人说这个多厉害，多厉害，多厉害，你们能不能就是你要不要？ 嗯， 他后来就能花20块钱把它买走。 哇，净赚5块啊！你这 25块钱买，25块钱卖，净赚10块。 我听成20块钱了。 哦，对，可能我说的太快了，所以相当于就你的利润就有10块钱嘛， 嗯， 你的成本只有15块钱，你就达到了一个毛利超过60%多了。 在小学二年级，其实10块钱是一个巨额的数字了，已经是。 对对对， 我有10块钱，我都去显摆去 了。确实是，然后最后、嗯、我记得好像总共也赚了100-200块钱吧，然后、 哦、 然后还有一箱子小精灵玩具。 哎，那你我还是想问一个，小学二年级年龄那么小，你说你这个经济就是个头脑，是家人影响还是说自己就是有天赋？确实有这个， 我觉得没有天赋也没有影响，我们家里也没有人做生意、嗯、我当时也不觉得这个是赚钱，我只觉得好玩，而且最后确实证明确实这个东西就是一个玩，也没有赚着钱，因为最后都被老师给发现了、嗯、然后直接全部没收。 老师说你不务正业。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全部没收了，然后最后还要、嗯、对吧，还要遭到棒打， 还要检讨哈、啊。哦，那这个的确我觉得算是怎么说，我觉得就算是开启了一个怎么说，就是自己在成长过程中一个很注意的一个点， 也没有特意培养，就是单纯觉得好玩而已。 嗯，所以我哎呀，现在突然我们看到在我们的花椒直播上，我们看到了很多很多的朋友在给我们留言啊。520心行说啊，缘分从关注开始，也谢谢你对我们的关注啊。 谢谢。 还有我们的这个啊，对，他还说帮我们其他的这个帮我们宣传，帮我们进行转发。还有王建云啊，这可能是你朋友说啊，胡老师好厉害。 谁？ 王建云这位朋友可能是你的新粉丝了啊、 哦、 从今天开始新粉丝啊，开始收粉了啊，胡老师。 吸粉 是给他冠上名了，胡老师。 对，接下来 今天好像是一个大讲堂呢，跟我们讲留学那点事儿。 对，很早大家都跟我叫胡老师，很早这么叫。 老干部。 现在确实是哈、啊、确实是胡老师。 因为我特别爱跟别人就是讲道理， 大 家、啊、讲道理，当他们都觉得像一个，像一个老师。 哎，你讲道理是偏向于鸡汤型的还是偏向于就实战型的，就是那种我给你理性的分析那种。 我属于一二三那种的，就告诉你该怎么做。对对对对， 嗯、 所以经常会遭到别人嫌弃。 可能就大家觉得好没有人情味，你先不安慰安慰我，你直接上来就跟我说一二三。 其实我特别好奇，就像我们男嘉宾这么有逻辑、这么理性的一个男孩、 嗯、 会喜欢什么样的女生？ 哎，这个问题我觉得 特别的好奇。 这个问题要不现在就回答一下吧，樊雪既然问了、嗯、咱们就答一下。 嗯，女生是吗？ 嗯， 对， 女生 择偶标准嘛，算是。 这个实在是就按照我就是真的从心而说，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其实不存在什么择偶标准、 嗯、 你所设立的所有的标准都是用来去拒绝你不喜欢人的。 哎，你这个思路我是第一次听到。哎， 对吧， 但是很讲理啊、嗯、 是啊，对啊，就是因为我觉得他不够高，我拒绝了他，所以这是因为我不够喜欢的。如果你要真正喜欢一个人、嗯、其实不存在什么所谓的标准。 哎， 好像真的是 这样。是这样， 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啊，就是有文化和没文化人之间的差别、 嗯、 我一直觉得吧，像我优秀嘛，就是拒绝别人的时候会说啊，我对你没有感觉、 嗯、 之类的吧、 嗯、 就说不在我的考虑范围内的标准。但我们男嘉宾今天就说了嘛，你不喜欢人家你才给他设立标准的。 哎，你这么一说的话，我觉得真的我就是又打开了一扇大门呢。就是这个问题。哎，那你有没有说 吴老师 有没有哪些因素是你一定要拒绝的，是一定接受不了的？ 有吗？ 我有啊，有啊，会有。 咱们就说一个吧，就说一个， 就是人的本性要善良吧。 哎， 如果这人不善良或者不孝顺的话，那肯定对于大家来讲都一样嘛，对吧？ 是的，是的。 所以这样肯定会百分之百会拒绝他。 对。 那跟你加分项呢？能让你觉得这个女孩眼前一亮？ 因为其实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很重要一点是在于，就是中国有几个成语说的特别好，就是我觉得，比如说什么举案齐眉啊，相敬如宾啊，对吧？这些相濡以沫这些词，虽然听起来非常的泛泛，但其实都很有道理的。有一条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说一定要能发现对方的一个闪光点。就是他有一点，他至少某一点你能觉得特别的欣赏或者是钦佩的时候，那么你们这个感情才能走得比较长久吧。 哎， 对， 没错， 我明白了。其实就是说两个人之间能互相发现彼此的闪光点，这可能会增加好感。 对，这样才是一个哎那种感觉， 能够更加循，就是一直循环下去的，一直有新鲜感的。 彼此的小小偶像。 对，你这个说的又少女了。现在在我们的花椒直播上，我们的520星星一直在做我们的这个宣传大使哈，一直在给我们介绍说怎么关注啊，也谢谢你，希望大家也通过这个520星星这位朋友的这些介绍来关注我们，能够持续锁定我们的 FM98.2 薄荷点秋香。当然我们也看到有一位朋友，这是我们的这个英文我可能念不对，有点生疏了英文啊。Skeletally 这位朋友说送了很多的小礼物哈，也说啊嘉宾好帅哈，欣赏到了你的颜值，看来今天的颜粉也有哈，不仅是有这个知识粉，还有一些颜粉啊， 没错， 是全方面这个撒网哈， 过奖了过奖。 还有一个，刚刚我们就是突然转向了一个就是这个找女朋友的这个方向哈，还有一个刚才我们确实没有说到的，说这个精英啊，他这个你的创业的这个项目哈，他其实有一个核心的竞争力啊，我们确实今天要提到，刚才其实我们开头也提到了这个概念叫做背景提升。哎，我还是很好奇，对，给我们稍微普及一下这个概念吧。 对，其实接触很多学生来讲，就是他们都不太了解什么是背景提升，然后根据我们的一个理解吧，也不一定对啊，就是根据我们的理解是说，背景提升是能够通过提高你除了那些标准化考试之外，能够你的除了那些标准化考试成绩之外的一些能力，比如说你的这个语文考试证明了你的语文的能力，对吧？但是很多时候你的那些其他能力是需要一些更多的东西去证明的，比如说背景提升可以分成很多类啊，比如说有什么学术的呀，比如说有什么竞赛的呀，比如说有什么实习的呀，这些东西它都是不同方面的。然后呢，我们主要做的背景提升主要是在学术这一块，主要就是比如说论文呀，比如说科研呀，这些东西。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这个东西离我太遥远，或者说可能博士研究生才能做，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经过我们的发现包括研究和总结，说只要你能够按照我们的这个要求去做，那么你就可以能够非常完美的去完成你所完成这个项目，论文也好，科研也好，都是可以的。只是说我们大多数的时候在本科教育或者是之前的那些初等教育阶段，我们缺乏这样的一种学术培训，导致我们对它不了解，因为不了解所以产生了一种恐惧，因为这种恐惧所以导致我们不会选择去做它。但其实它没有那么复杂。 我觉得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笨。 不会就是对，不会。所谓的笨其实就是你的理解能力差或者是反应能力慢，对吧？ 那如果是智力上的问题，这个怎么解决？ 那只是你just you。 智力上的问题也不可能就是考上好大学，对吧？ 好，我觉得其实这个背景提升是，我觉得就是结合这个时代背景、市场需求应运而生的一个东西。也希望哈，就是未来有更多的需要这方面有这个方面需求的朋友，也可以跟你取得联系， 没错， 好不好？ 可以跟我们男嘉宾取个经， 对， 上课， 因为大家一定要好好期待一下，在节目结束的时候，我们的启航会公布他的联系方式。如果真的想成为朋友，或者是想取经的话，一定不要错过。那么在接下来的这个环节，咱们还是更加轻松一点，不聊那么专业的东西，因为我们俩脑细胞确实今天一直在思考，一直在分析， 信息量太大了。 信息量太大，我们来聊一些，就是你刚才所说的，就是除了工作之余，你在平时生活中会做哪些事情？给我们展示一个比较真实的、比较生活化的一个大男孩。 平时啊，平时我每周都会定期的去看一下《海贼王》。对，每周会追一下《海贼》，看他最新番到哪天。虽然我不是特别 忠实的动漫粉，但是我还是一直会看海贼，我也一直在极力的向我身边的朋友去推荐海贼王这个动漫。 是不是那种就比方说我喜欢一首歌，喜欢一个人，我一定要全世界的人都要欣赏欣赏他。 嗯，我会比较乐意去分享，比如这家餐厅好吃，我会跟大家说这好吃这好吃这好吃，一直在说，甚至带他们去吃这样的。 哇，你这种朋友太赞了。 然后对，我就特别喜欢吃。嗯，对，刚才也没有说到，其实我在本科的时候也创办了一个吃货社，一个社团，就是以 吃货社 以吃为主。对，嗯，就主要是美其名曰就美食文化交流，就介绍一些传统饮食文化， 但其实就是 一起吃， 对，一起发现新的好吃的， 对，一起吃 的大众点评、美团之类的那种。 对 对，然后除此之外呢，对，我也会就会健身，会健身，确实会健身，因为你可以看到，其实我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健身的训练痕迹，我也练了有段时间了，但是要跟以前比，还是有一定进步的，因为我是一个特别特别瘦的一个人， 嗯， 就属于那种特别特别瘦。 嗯， 当时我 告诉大家的就是我们男嘉宾 一米九， 而且身材非常的棒。 当时我1.85米的时候，我才120斤，所以我就特别特别的瘦， 太瘦了。这个 对我就是为了能够长胖一些。然后我就去接触健身，然后慢慢就是想让自己更壮一些， 嗯， 然后又花很多的时间去做这个事情。 哎，我其实我觉得通过今天的聊天，我发现启航其实身上有几个很闪光的点。我觉得咱们先不说什么这个背景提升，就是针对他个人的性格里面，他有一个他很理智，我们确实看到了， 对， 而且他很有毅力，他能坚持这个事情，我觉得是很难得的。嗯，因为现在我们现在就是稍微有点浮躁的现在年轻人的这样的世界里面，如果说能有毅力，能坚持，能够不断的发掘看到这个社会的真实的一面，然后随之自己有一些努力和提升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 比如说从小就有这个创业的心，一直坚持到现在。 你 从小学2年级就开始。 你的关注点还在十几年前呢，你知道啊。所以说在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还是为了答应大家刚才我们的承诺，还是让启航公布一下联系方式，微博、微信、QQ 都是可以的。嗯， 好，行。然后如果想对我们公司感兴趣的话，那么可以在微信上面去搜索这个公司的那个公众号， 嗯， 叫精英背景提升，就六 个 字。 这 个 精是这个精华的精，是草字头青。 对， 嗯， 就是一个草字头底下一个青草的青，精英背景提升，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品牌。 嗯， 让大家如果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说更加就是细节的问题想问我的话，也可以去加我的这个工作号。 好， 然后工作号我需要怎么说出来吗？还是 说出来吧。 哦，行， 嗯， 叫 TELER TELER 216。 OK， 如果说喜欢启航的，或者说对启航的这个他们这个精英的背景提升有关注的，想提升的这位朋友们哈，可以跟他取得联系了。那今天再次感谢启航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再次感谢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能够持续锁定我们的 FM98.2。接下来为您呈现的是漫游嗨翻天，明天会有一个全新的嘉宾带来他的好故事。我是张彤， 我是樊雪， 咱们明天再见啦，拜拜各位， 再见，拜拜。 的有